似冰块，泪似烟，难自控，好比木偶，系着线那尽头，已经终于失去，笑着唱着任人路。消退像片风，云是冷，心中亦冷，全是破碎片段，哪可追心中句，寄望今天何再聚，没有想高叫不快乐，如旧用美酒洗去那伤感，耀眼灯下仍露出假笑容，人似天真，只有在高歌，给他再醉，晚风中已会再醉香，请给他再醉，紧握一刻别再醉，原谅我没法抵抗，台中叹一句，无奈我已遭丝线操纵，恨也消，人掠过街灯后退，原是太美故事，已不得不失去，愿望天边夕阳落，木偶只有过走，台上那新的木偶，怀着那火的心，那火心可消退，盼望今天可再聚，从来没有想高叫不快乐，如旧用美酒洗去那伤感，耀眼灯下仍露出假笑容，人似天真，只有在高歌，请给他再醉，晚风中已会再醉香，请给他再醉，紧握一刻别再醉，原谅我没法抵抗，台中叹一句，无奈我已遭丝线操纵，从来没有想高叫不快乐，如旧用美酒洗去那伤感，耀眼灯下仍露出假笑容，人似天真，只有在高歌，再醉，晚风中已会再聚香，请给他再醉，紧握一刻别再醉，留住那 梦里诗句，寻找那真我。人定会以歌中播作困。